今日是2021年9月27日，是快必被還押的第384日，歡迎你收聽最快消息。每個禮拜一都會有很多親友一早在荔枝角排隊探船員的。今日未教過快必的中學物理老師 Elsa 和理科班的中同 KC 一早8:04到達登記，好長龍啊！今日不過他們就第一批入去探訪等候室的，9:04驚已聽到叫 number，過程好順利。 Elsa 今次唔使勞氣啦。 Elsa 雖然就冇教過快必嘅，但係因為呢個細路出名最多，所以印象好深刻。快必入咗嚟超過一年啦。 Elsa 亦都探過佢好幾次，勁有心嘅，居然就喺荔枝角先至可以同快必有咁多互動啊！真係世事往往難料。快必今日就喺四號窗嘅，對住 Elsa 快必鬼馬嘅笑容亦都收斂咗一啲，必恭必敬咁樣。9:04的探訪咁啱撞正9:30快必食早餐的時間，他話：喂，傾完先上去再食早餐，探訪就緊要啲啦。今日他就未做運動嘅，喺早上嘅時候啊，應該係11:00至12:00先至放風。咁呢個時間就非常之曬個太陽。快必話隔個禮拜都會成11:00先放風嘅，真係熱到嗡嗡聲個頭啊！佢哋都提醒快必：喂，飲多啲水你要啊，千祈唔好中暑啊！快必就話啱啱睇完好厚400多頁嘅弗洛伊德嘅名著《夢的解釋》，佢話呢本書都算睇得幾慢嘅，但係睇完之後覺得其實乜嘢都係弗洛伊德佢講曬嘅，夢境入面見到啲乜，佢乜都解釋到，乜嘢都兜到嘅。其實解夢又有啲好似占卜問卦咁樣，有啲人信，有啲人又唔信。佢笑住話俾我哋聽啊，而家船上嘅囚友好多都信曬占卜問卦嚇。就是因為老友 SB 啦，佢為船員帶嚟咗希望啊嘛。前嗰排就睇咗好多東野圭吾啦，依家快必咧話要睇翻啲硬嘢啊。弗洛伊德之後就要睇莫特曼啦，呢一本好薄嘅啫，不過相信都要花一段時間，因為講嘅就係盼望神學啊。佢諗住會好好寫一篇政治反冤獄中盼乜 Q 望神學，乜 Q 就個重點嚟啦。各種阿 Q 精神建構出一種盼望啊！盼望並不是個人的我的盼望，是屬於歷史和他者的，他者即是人哋的。一講到神學快必總是侃侃而談的。中同 KC 工作就比較忙碌啊，都有成幾個月未見過快必。今天一見到他，覺得他精神和氣息都不錯喎。快必話自己好自律咁樣做運動同埋去睇書，因為保持身心健康都係好緊要嘅。Case 見到快必依然口若懸河、談笑風生，亦都比較放心啦，即係覺得佢真係清減咗唔少。佢而家就104磅，輕咗好多 ，fit 咗好多。茶餐廳嘅食物食足一年，咁啊，梗係麻麻地㗎啦，但係又唔算太差啦。遲啲食阿公飯就仲慘啊，屆時可能要再瘦啲添啊。Elsa 就話一日三餐茶餐廳啦，有啲乜嘢好食咩唔好食呢？快必就話呢排最中意就係有一日嘅早餐啦，生滾皮蛋貴妃雞粥好正喎，但係一個禮拜只有一日有呢個靚粥食啫，其餘都係食下公仔麵啊、米粉啊、歐陸早餐嗰啲嘢啦。因為晚餐時間就係5:30嘅，所以大朝早通常早餐時間就好餓噶啦，成個早餐係食得曬嘅，無論幾多。快必就話在報紙看到台灣有一個版本龍一和高谷史郎聯手名為 It's Your Time 的裝置藝術展覽啊。這個展覽快必話很吸引，很有興趣，是關於一架在日本311海嘯中遭到侵襲而損毀的鋼琴啊。這個鋼琴負傷的姿態令到版本龍一的內心非常傷感，於是他決定修復這部鋼琴，並且以海嘯鋼琴在世界各地演奏地震的頻率。今次在台北展出，快必就托中同 KC 聯絡在台灣的中同 HM， 有時間的話就去看這個展覽，拍些照片寄給他，介紹內容給快必聽。快必有時就挺麻利的，但有時也都很文青的。身體方面，快必說上個禮拜做完身體檢驗，血壓心跳都很正常的，只是有上船到現在頭頂就成日生幾粒瘡，說了很多次了。船上的醫生就話幫他排隊看專科都排了成年了，即是哪科呢？搞哪科呢？你說本來他已經放棄治療了，但有一天中午洗澡的時候，他撞到另一位政治犯來了荔枝角度 station 咦， 佢手上居然揸住一支药用洗发水，系桃红色嘅。于是又重现咗佢要求睇皮肤科医生嘅意愿啦，希望可以有一支药用洗头水俾佢咧。今日倾下倾下啦，十五分钟过得好快啊！揼一声，咁啊计时器计时就结束啦。快俾佢带住笑容向宗师宗同挥手道别，仲做咗个揸住支笔嘅手势，表示会写信俾佢哋。佢哋临走嘅时候咧，大家都揸住拳头帮快必加油嘅。还押超过一年啦，相信大家仍然记住快必嘅。咁啊，有时间嘅话咧，就滴起心肝写信俾佢啦，做个笔友咪几好吓、啊，分享一下一啲大家嘅所见所闻所想啊。来信请你寄去人民力量嘅会址。九龙湾宏光道七号兴力工业中心619室，大家想写信俾师叔嘅话，都可以寄去以上嘅地址噶。除咗35+案咧，快必仲孭住14条民自辱嘅控罪啊！佢喺开往拔摩岛的轮船上面超过一年啦，诉讼之旅长路漫漫，需要大家支持，点点滴滴都要撑佢。所以咧，请你 subscribe 快必嘅 patron， 多啲 share 出去。喂，仲有喺赤柱嘅师叔都需要你支持噶。好啦，今日倾住咁多先。聽日再見。